阿兰2017年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在家乡成都拉开帷幕。成都作为阿兰的世界巡回首站，阿兰也为歌迷带来一份礼物，首次演唱从未曝光过的新歌《幻梦》。这首歌讲述的是环境恶化，作为人类的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呼吁每一位听众都能从身边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珍爱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一起听到阿兰《幻梦》。 谁吸走了最后的氧气？你可知道爱在何方？沙漠里的鱼儿在哭泣，幻想在星空美丽的梦，森林已成空，灰色的梦，湖水已成 近年来，金志文凭着不俗的视听成绩和口碑，频繁受邀参加各大音乐节登台献唱。这次新曲《远走高飞》将现场弹唱的状况全面表现出来。从2015年开始，金志文展开与一把吉他的音乐之旅，每一场旅行将自我回归自然，用心感受美好，创作音乐。一起来听到来自金志文《远走高飞》。 不会一样。

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至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 朴树回来了，他从恒河回来，从2000年开始，他从遥远的木星回来，14年后再发专辑，就像一个叛逆的孩子终于结束漫长的青春期。他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最清白的人，但奈何这份干净也一直在困扰着他。听他的新歌，好像看见他慢慢起身，和过去告别，没有回头，不再留念，坚决而又坚定。一起来听到《清白之年》。 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你这样

让心慢慢消耗，你无心陪伴是我无说的伤。 不久之前，张宇和黄小琥合作的新单曲《勇敢说再见》预告音频在某平台上线，这是两位烟嗓大咖的首度正式合作，吸引了无数歌迷的关注和期待。歌迷期待已久的《勇敢说再见》 MV 正式曝光，张宇时隔5年之后的最新单曲，邀请灵魂歌后黄小琥一起合作，一起来听到《勇敢说再见》。 熟悉的气息，风也无法吹散，你给的选择在眼眶流浪。这段情缘本早就该散场，不会是风会磨平创伤，离开了也许才记得相遇前最美的模样。再见不再有沙哑的嗓，诉说你曾经无心给我的伤。 勇敢再见，不再承受所有的伤，辜负美好的时光。 不如再见不再有沙哑的嗓，诉说你曾经无心给我的伤。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a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真的清澈眼眸，幻想着未来。 最近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协会和著名歌手孙楠共同发起的集善扶贫健康行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在京成立，孙楠作为发起人邀请了文体界的好友参加这次发布会，一起来听到这一首由孙楠在发布会上演唱的主题曲《亲爱的孩子》。 向前让梦一起走，无论多远都不要放手。 亲爱的孩子，我们牵手崎岖的路一起走， 爱不要理由，不说出口，付出就已足够。 永远是你的朋友， 笑与泪一起分享着，手等你张开，翅膀去遨游。 亲爱的孩子，我们牵手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王杰《人在风雨中》。 却只可紧拥我的梦，让阵阵烈风翻飞，吹乱往日那思念；让阵阵暴雨扑下，冲跌往日那影踪。风雨中，仍然怀念你。

Thank you.